切的声音。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年的11月呢，对于北京的乐迷来说可以说是又要大饱耳福了，因为从11月3号到23号，来自柏林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三大位于柏林的世界顶级的乐团将会密集的造访国家大剧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汇集柏林的三大乐团，不仅在国内乃至全世界的范围内都可以说是盛大的文化盛世了。那么今晚我们就来说说首先来演出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吧。这一次执棒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呢，将是美国著名的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独奏家则是中国的小提琴家宁峰。那么音乐会呢，将会集中演绎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匈牙利舞曲》、小提琴协奏曲和第二交响曲共同上演，将会展现出勃拉姆斯音乐创作的多种风格。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开场曲——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1号。 说到位于柏林的这三支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大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对这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还不是特别熟悉，为您介绍一下。那么这支乐团呢，是成立于1952年的东柏林，过去呢称为柏林交响乐团。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乐团在德国著名的指挥大师库尔特桑德林的指导下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的声誉。那么1984年乐团终于有了他们自己的演出场馆，那就是位于宪兵广场的柏林音乐厅。在2006年这支乐团正式更名为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从2012月季开始，乐团的首席指挥呢由匈牙利指挥家伊万费舍尔担任。2019月季开始呢，乐团的首席指挥由著名指挥大师克里斯托夫艾森巴赫接棒，都是赫赫有名的大指挥家呀。下面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支乐团将在11月3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的勃拉姆斯另外一首作品《匈牙利舞曲第三号》。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的每个乐季都会带来100多场音乐会，除了在他们的大本营柏林音乐厅的常规的演出之外呢，乐团还经常受邀到亚洲、美洲和欧洲的很多国家去进行巡演。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呢，他们会定期的为观众带来新的音乐会的设计和一些很有趣的音乐会的项目，新的阵容的编排、公开排练和剧场音乐会，构成了他们独特的系列音乐会。那么在这些系列音乐会当中呢，音乐家们会在演出椅之间留出一块区域，让观众坐在里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走进音乐，走进音乐家，非常有趣。那么2017年呢，乐团获得了德国管弦乐团基金会授予的创新乐团奖。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十号，也是这一次11月3号这支来自柏林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在国家大剧院上舞台上演奏的曲目。这场音乐会呢，他们将集中演绎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有刚刚我们听到的几首小品匈牙利舞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以及第二交响曲。勃拉姆斯一生呢，其实只写了4首交响曲，但是他依然被人们称为是贝多芬之后最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之一，而被我们听到的就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的第4乐章。勃拉姆斯是德国古典主义最后的作曲家，是浪漫主义中期的作曲家。他1833年出生于汉堡，逝世于维也纳。勃拉姆斯出身于音乐家庭，那么他的大部分的创作时期呢，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是维也纳的音乐领袖人物之一。 11月3号带领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来大剧院演出的是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这是一位美国的著名指挥家。他从2013年呢开始担任马赛歌剧院的音乐总监，2017年9月被任命为波兰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那么在此之前呢，劳伦斯在担任葡萄牙古本江管弦乐团音乐总监的十年当中，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率领乐团参加了基辛格夏季音乐节，并到访德国、西班牙、巴西进行巡演，跟郎朗等很多优秀的独奏音乐家都进行过合作，从此是声名鹊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他带领乐团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这次将带领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来大剧院演出的这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呢，目前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交响乐指挥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歌剧指挥家，跟世界众多的著名歌剧院都有过合作。他在马赛歌剧院的歌剧作品反响强烈，同时呢，他也受邀定期在法兰克福歌剧院、汉堡国家歌剧院、旧金山歌剧院和蒙特卡洛歌剧院举行演出，广受好评。那么他最近呢，在萨沃琳纳歌剧节执棒的歌剧《茶花女》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剧《茶花女》当中的动人唱段，多么神奇。本次将执棒的这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呢，他是1941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他的父母呢是罗马尼亚人。他在1998年到2001年期间担任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在2003年的1月，他被授予罗马尼亚总统授予勋章，来表彰他对罗马尼亚音乐所做出的杰出的贡献。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指挥乐团带来的匈牙利舞曲。到这里，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云云，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风味人间还把探索的目光触及到食物的细微变化中，而微观摄影技术的运用让导演如虎添翼。比如马肉如何在极端严寒的条件下迅速冻结保鲜，在显微镜下的变化更是如此美妙绝伦，让观众直接的看见那味道的凝结。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今晚呢，我们说的是将于11月3号登台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劳伦斯·福斯特与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11月份呢，将会有3支来自柏林的名团来到国家大剧院，他们分别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都是世界名团。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打头阵，首先带来的是致敬勃拉姆斯音乐会。就是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将在11月3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带来的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次和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共同演出的呢，是我们中国的小提琴家宁峰。宁峰是中国当今最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是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的金奖获得者。他的小提琴演奏最大的特点呢，是音乐当中具有饱满的抒情性，演奏技巧高超，有很强的感染力。 将于11月3号登台现役的这位小提琴家宁峰，目前呢在国际乐坛上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他每年呢在国内国外都有大量的演出。宁峰演奏的是一把由飞跃演奏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的1721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名字叫麦克米兰，是一把有着297岁的世界名琴。而他所使用的琴弦呢，是由维也纳托马斯迪克工作室制作的，声音醇厚动听。小提琴家宁峰出生于成都，他曾就读于四川音乐学院，并且在柏林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和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深造过。宁峰呢，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近200年历史上第一位在毕业独奏音乐会上拿到了满分的学生，非常的出色。宁峰还多次在国际舞台上获奖，包括汉诺威国际小提琴比赛、伊丽莎白女皇国际小提琴比赛和民友音国际小提琴比赛等重要的赛事。在2005年的麦克希尔国际小提琴比赛当中呢，宁峰获得了第一名。在2006年呢，宁峰在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这项小提琴领域的最高赛事里又获得了冠军，再度续写了中国小提琴家的传奇故事。 Thank you. 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节目。十一月呢，除了三场来自德国柏林的令人瞩目的音乐会之外，还有一场歌剧将再度上演，它就是中国史诗歌剧《长征》。记得歌剧《长征》的首演呢是在2016年，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那么以前的演出呢也都曾引起过很好的反响。这一轮它的演出时间是11月6号到8号，而没有我们回顾的就是其中的经典的唱段《红军一定会回来》。歌剧《长征》上一轮演出的时候呢，我去看过，还不错，尤其是旋律方面，作曲家印青的创作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而且呢，舞台美术也很震撼，雪山、草地、铁索桥都在舞台上呈现出来，演员们站在倾斜的雪山上演唱表演很有难度，剧情也非常的感人。 枪在怀里发出汗，你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你们的呐喊 上，凭着热血击退了死亡。坚持啊，坚持啊， 过了音乐会和歌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舞蹈方面吧。下周二和周三，来自美国的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将会带来寂静悲喜现代舞的演出。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受欢迎的现代舞团。他们是自1926年成立以来，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就是现代舞蹈发展史当中的领导者。号和31号，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大剧院的演出当中呢，将会带来《黑暗牧场组曲》《狂喜》《悲怆变奏曲》《迷宫》和《森林》五个舞段。《悲怆变奏曲》呢，他们的创作初衷是为了纪念911事件，在2007年9月11号首演。那么这部作品呢，以玛莎·格莱姆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一部影片作为开场。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欣赏到格莱姆的曼妙的舞姿。时至今日，这支舞独舞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变奏曲呢，是在特定的创作条件下的产物，每位编舞都需要根据自己对格莱姆影片的解读，自主的创作出编舞的设计图。他们还要遵循以下的要求呢，就是在10小时内完成排练。在配乐方面呢，选用版权为公有的音乐作品，或者采用无音乐的静默的形式，搭配基本的必须的服装和灯光设计。那么悲怆变奏曲呢，最初是只计划演出一场的，但是因为观众们的反响太热烈了，所以呢，这部作品也成了玛莎·格莱姆舞团的永久的剧目。而音乐方面呢，他们选用的是肖邦、格拉姆和马勒的作品片段。 最近除了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之外呢，还有一场舞蹈值得我们去看，那就是11月3号和4号来自瑞典的哥德堡歌剧院的舞蹈团将会带来现代舞《智者》和《黑色未命名》。歌剧院舞蹈团呢，是一支欧洲最前卫的舞团之一，是北欧地区最大的舞团，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舞团。哥德堡剧院舞团致力于制作独特的、独家的舞台作品，舞团呢聚集了38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一代的年轻舞者。21:57，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今晚呢，我们主要为您介绍的是11月3号将来大剧院演出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以及歌剧《长征》的再度上演，还有两场舞蹈，来自美国的玛莎格莱姆现代舞团和来自瑞典的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希望丰富多彩的演出在秋末时节为您的生活增添斑斓的色彩。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夜现场，下周日晚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